妙法莲花经受学无学人记品第九。以时阿难罗侯罗而作是念：我等每字思维，切得受记，不亦快苦？即从坐起，到于佛前，头面礼足，屈拜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于此亦应有份，唯有如来我等所归，又我等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见知识，阿难常为侍者护持法藏，罗侯罗是佛之子，若佛见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者，我愿记满，众望亦足。以是学无学声闻弟子二千人，皆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到于佛前，一心合掌，瞻仰世尊，如阿难罗侯罗所愿，伫立一面。以是佛告阿难：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山海位自在通王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，当供养六十二亿诸佛，护持法藏，然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教化二十千万亿恒河沙诸菩萨等，令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国名常立圣幡，其土清净，琉璃为地，劫名妙音遍满，其佛寿命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劫。若人于千万亿无量阿僧祇劫中，算数教计不能得知，正法住世，倍于寿命，像法住世，复倍正法。阿难，是山海位自在通王佛，为十方无量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所共赞叹，称其功德。以时世尊欲从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我今僧中说，阿难持法者，当供养诸佛，然后成正觉，号曰山海位自在通王佛，其国土清净，名常立圣幡，教化诸菩萨，其数如恒沙，佛有大威德，名闻满十方，寿命无有量，以悯众生故，正法倍寿命，像法复倍事，如恒河沙等无数诸众生，于此佛法中众佛道因缘。以时会中新法义菩萨八千人咸作是念：我等尚不闻诸大菩萨得如是记，有何因缘而诸声闻得如是缺？以时世尊知诸菩萨心之所念，而告之曰：诸善男子，我与阿难等于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阿难常拗多闻，我常勤精进，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而阿难护持我法，亦护将来诸佛法藏教化成就诸菩萨众，其本愿如是，故获师记。阿难面于佛前自闻受记及国土庄严，所愿具足，心大欢喜，得未曾有，即时忆念过去无量千万亿诸佛法藏，通达无碍，如今所闻，亦悉本愿。以是阿难而说偈言：世尊甚稀有，令我念过去 无量诸佛法，如今日所闻，我今无复疑，安住于佛道，方便为是者，护持诸佛法。以是佛告罗侯罗：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道七宝花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，当供养十世界微尘等数诸佛如来，常为诸佛而作长子，犹如今也。是道七宝花佛，国土庄严，寿命劫数所化弟子，正法像法，亦如山海位，自在通往如来无异，亦为此佛而作长子。过世以后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我为太子时，罗侯为长子，我今成佛道，受法为法子，于未来世中见无量亿佛，皆为其长子，一心求佛道，罗侯罗密行，为我能知之，现为我长子，以示诸众生无量亿千万功德不可数，安住于佛法，以求无上道。以是世尊见学无学二千人，其意犹远，直言清净，一心观佛。佛告阿难：汝见是学无学二千人否？唯言已见。阿难：是诸人等当供养五十世界微尘数诸佛如来，恭敬尊重护持法藏，末后同时于十方国各得成佛，皆同一号，名曰宝相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，寿命一劫，国土庄严，声闻菩萨正法像法，皆悉同等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是二千声闻，今于我前住，悉皆汝受记，未来当成佛，所供养诸佛，如上说尘数，护持其法藏，后当成正觉，各于十方国，悉同一名号，驱时坐道场，以正无上位，皆名为宝相，国土及弟子，正法与像法，悉等无有异，含以诸神通，度十方众生，名闻普周遍，渐入于涅盘。以是学无学二千人，闻佛受记，欢喜踊跃，而说偈言：世尊为灯明，我闻受记音，心欢喜充满，如今路见观。